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的院。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家宝，就是你们这种年轻小孩之间啊，分彼此吗？ 分，太分了。 小花，你这话问的，这 就是分你我嘛啊？ 这分不分彼此跟年龄有关系吗？ 九零后小孩是不是很多东西他们不在乎？ 哎。那我信，但不分彼此不太可能 啊。对，分什么东西了？ 越到九零后越分彼此。 对， 他这个独立性更强。 对了， 你说那个93年那个小女孩，咱们院里那，买一车，还挺棒的一车啊。 那不挺好的？ 什么车呀、啊？ 那种小跑。 哦。 闺蜜说借，闺蜜借她就借了。其实新车自己还没怎么开呢。 到时候关系好吗？ 到时候两天，仅仅两天，这闺蜜真不白给。 闺蜜家是趁点忙是怎么着？ 一脚油踩大了。跟对面那车撞，这辆车撞毁，维修费好几万， 这事麻烦了。 哪有什么麻烦呢？第一，车有保险；第二，这谁责任谁赔呗。 那、啊、你说他俩这个 这关系啊？关系 是跟关系没关系了，这出了事故了就没关系了。 嗯， 这有界定，对不对？这有这个道理的搁这摆着。 那你说像家宝有这些闺蜜， 我没有小跑， 但你有车呀？ 哎， 三轮。好几辆， 但是可劲儿让他们开去，没关系，不分彼此。 问题是这要撞毁了怎么办？你这还没保险。 我最好让他们撞毁了，我好长时间想撇他呢。 哎，你说现在这个闺蜜哈，说是闺蜜，有的时候这事儿办的，或者是之间的这个情谊，你真很难说用一个 闺字来形容， 这蜜来形容是不是？ 哎，我咱俩用字不一样，我用闺蜜。 咱说是闺中密友嘛，那他俩真蜜吗？你看。前一阵又一事儿，说怀疑闺蜜勾引自己的男友， 哎呦， 这个女子呢就把闺蜜给揍了。 这事儿还真不少，我跟你说，哎，就是闺蜜之间有一因为有一男朋友， 有人揍你， 我怎么那么招恨？ 挨、揍的是你、啊， 不是我，不是我。 哎，下边对于人家来说是这个亲密程度问题，对于你来说是品行问题。 对。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个道德问题，哪儿就爱上我了？ 你跟那女的好，你怎么还跟人家闺蜜？你俩 我 同时，哎呦， 哎呀，怎么了？你们看见了是怎么着？ 你不都是刚才你都承认了吗？ 没，这我就说呀、啊，这个事儿还是普遍存在的。 哦， 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一个人二虎相争。 你看，形容这俩人二虎相争。 哎，对， 你这说的还是因你而起啊？ 人都说二美相争，你二虎就是俩人品性。 他跟我呀，是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是不是？ 哦、你都具有代表性了。哎呦，你这个做的太不光彩了。 这是普遍现象的代表 性。你看，这都是普遍现象。 哎、哪儿就普遍现象？那我不打他们呀，对不对？ 是你打不过那几个。 王大脸，这里面有你什么事？ 对你根本就没有闺蜜，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又没闺蜜，又没女友，你这说什么？你 我有幸福。 连幸福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幸福？ 幸福是一种感觉。 感觉说没就没， 说来就可以来了。 对，睡着就没了。 说到这个闺蜜啊， 一把辛酸一把泪。

你别这么一股子一股子的，我告诉你啊，现在还没完全答应他呢，他还在考验阶段呢。 那我也有点生气，我可是你第一闺蜜。 哎呦喂，你至于这样吗？我要不是跟你男朋友搞对象，你至于不高兴吗？你得祝福我。 我当然祝福你了，咱俩不撞型，咱俩喜欢的男生类型不一样。小学时候我选班长，你选咱班最后一名。初中的时候我选咱班长，你选咱班最后一名。大学时候我选班长，你选咱班最后一名。上班了以后吧，咱俩不在一单位。 合着我到哪儿都喜欢的最后一名，你总是喜欢的最优秀的能力强的。 你别那么踩过自己的男友行吗？你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不好那锅呀。 哎呦，你别跟我说了，就是不如你呗。 没那么说， 先说什么时候咱们去游泳去。 明儿。 不是泡温泉不得有游泳吗？ 温泉旁边有游泳啊。 好吧， 你有带泳衣啊？上回你在门口买的多贵啊。 是好几百。 你说你自己带一个不得了吗？ 我带那个也是上回在那门口买那个。 哎呀，里边好潮啊。 这是温泉啊，当然潮了。你要去麻将馆呢？ 你愿意泡哪个？30度的40度啊？ 泡65度的吧，泡你就醉了。 你泡药酒呢？你这儿 又不是泡脚，那么高的温度哪成啊？ 行，下吧。 哎，我们那位说了，马上就来啊。 我那边也说马上来了，他俩也真是的，这点事还迟到，真是。 男的没法办。 哎，你看我这皮肤多好啊， 这那不就这一块皮肤好吗？ 哎呦，你看我脸这，这有点微微的红呢。哎呦， 谁让你在桑拿房待着呢？你是不是已经微醺了？ 哎，我那位来了， 我们那也进来了。 有这儿烟熏火燎的，不是那个什么，正雾气昭昭的。 玩了 吗？炸！ 啊！ 哎呀，我跟你说，啊！ 嗯，这是我闺蜜。 啊！ 哎，你转过身来，你别在水里玩鲤鱼了，知道你那招鱼。 好、 哦 哎。 哎，这是，哎， 啊！ 真没想到，他还说呢、 啊、 他说啊，说那个他们那先来了、啊、这我这一回头、啊、你们俩还挺会开玩笑的、 哎、 我一介绍一下， 你自来熟，你这跟谁都这样。 这是我男朋友，新认识男朋友，来，现在还在考验阶段。 你讨不讨厌？ 又干嘛呀？我这男朋友来了，你干嘛这么激动啊？脸都红了。 别老跟我这捣乱行吗？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男朋友。 是男朋友可没有瞎认的、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这个泳衣还是他陪我买的， 他现在穿的泳衣是我给他买的。 他这拖鞋可是我买的， 他这毛巾 你公家的。 你到底说，你说实话，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呀、那个是 什么一二幺二幺， 那个是这样的。 哪样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她也是啊。 什么？ 这个朋友，各位朋友，对是吧？ 好啊，你勾引我男朋友。 好啊，你又背着外边找一狐狸精，你有你这样的吗？你是勾朋友的人吗？你办这样的事儿？ 我办 什么事儿？明知道我交男朋友，感觉还是你过来。 你承认你的半年。 哎呦！你给我喂鱼去吧，你一身的死皮， 你一身的死鱼。 哎，没我事儿了。 这件事还真是个实事儿。重庆这么一家温泉酒店里有两个女子打架，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两女子相约一起泡温泉，期间发现他们的男友竟然是同一人。 由于当时啊，这女孩情绪特别激动，警察说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去，找时间坐下来，哎。和对方呢好好讨论分析这段感情好吗？ 在此民警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之间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点欺骗，面对感情问题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采取暴力方式解决，否则得不偿失。 旁边的看客们也说了，为什么他们要两个女的打而不去打那个男的呢？况且那个男的身上的泳衣还是个女的给买了呢。 是啊，那池的鱼都让他们给糟践了。 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